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沈西成，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沈翁好耐冇见啦， 好耐冇见啦，好耐冇见。 你知而家香港系立立乱啊， 系 又占中啊，又成，你点睇啊？ 我觉得咧嗰阵时咧，魏康先生同我讲过，佢任何示威行动、任何嘅抗议咧，对共产党嚟讲咧，都系冇用。即系佢话冇用。咁如果要引申咧，你占中咧，其实都冇作用。但系做好过唔做咁解，佢点会听你啊？系咪先？佢听你啊，早就听噶啦。但系咧，一定要占中。 嗯 啊、但是未必呢你会收效到呢你达到他、就会退的。我想呢今次就问了少少。 嗯， 即是个人意见。那时候他有一条过来50万人上去，那他就拖延了。但今次这个普选呢，我相信呢他一定咬牙切齿的了。 嗯， 即是不同了领导嘛。 嗯， 不同了人。 不同 了额头。是不同了额头。你看这个额头呢，即是我看法。比较硬正，即系你小心啲，即系我觉得咧冇咁容易相遇咯。反而我哋老江哥哥咧，上海佬啊比较滑头啲，有偈倾下。呢、這个唔系话呢个咪陕西系嘛？ 山西， 山西嘅。喂，山西大汉，我睇好似外表好敦厚啊，未必肯啊让步啊。 嗯， 即系我咁睇啦。 上边啊兜到七彩。 系， 嗯， 你点睇咧？ 我哋啊，唉。这个问题我不嬲都讲过啦，你唔好当共产党系金英国人先得噶，你自己做金地咧，因为英国人系讲文明嘅， 系 话就算佢开枪杀你金地领导嗰啲示威者咧，佢喺英国国内咧有知识分子嘅报纸咧系用嚟做呢、这个吓声援啊，嚟到咧喺国内对呢个英国政府咧系施加压力。杀下杀下佢就吓，缩收手啦。但你共产党系冇底线嘅，即系话暴力镇压咧，就 sky is the limit， 英文叫做。佢饿死4500万人都当冇件事，系嘛？咁就所以呢、這个你话如果喺话个中环，当然我估啊，我估而家嘅形势啊，3000多人。啊，而家因为咧。应该有些人咧系面青，有些人不敢，因为那个反占中嗰个大陆嗰个喺后边发功嗰个势都好犀利，加上香港人咧，始终咧都系好现实嘅，临门一脚咧，真系你见到大陆佬攞住支炮咧喺度，攞块布嚟到抹下抹下，都系惊，佢唔系台湾人。台湾人是不怕、 啊、我就觉得你说得很对。为什么呢？当他们很多时候，我相信很多泛民占中的人，他有些少想以为是以前我们抗议21条的时候， 23条， 是23条。但是呢说真的，现在时势不同，真的会发生，他真的够胆让你流血的、嗯、你想到这个情形，我相信就很多人怯怯地噶，系因为真系话得啱，唔系嗰啲台湾人啊，尤其啲台南人啊，佢真系够胆噶。 嗰啲，所以我成日话民族 DNA 就咁解。 系啊， 你信唔信有基因嘅事？ 我信。 你个 DNA 唔系呢啲啊嘛。 本来就奴才嘛，就奴性重。 好多奴才咧，你而家发现啦吓、越嚟越多啲奴才供出嚟咧，系嘛？咁到有一日个奴才喺个社会嗰度比例高，或者系有影响嘅力嘅。或者有少少权力的奴才，比例高的时候咧，就吓嗰、那个天平就会发过去对面，但系而家唔知啊，系嘛？咁啊，睇下进一步点啦。 我谂咧吓，嗰、那个情况咧会出现咧，陶杰英咧，你所估计啊，到时咧真系唔会几十万人。如果真系有50万人上嚟啦，咁啊点啊？ 50万人一齐占咧 吓？ 佢杀杀唔晒咁多， 系 佢会开枪杀嘅。嗱、开枪杀一浸咧，你嗰五前边咁咧，譬如话杀300多-400，你后边唔好走 啊。唔过得走，即系 好啊。 即系第一， 唔走咧，佢再杀落去嘅时候咧， 咁就嗰啲殺到譬如50万全部都唔走，殺到2-3万嘅時候咧， 係 咁啊變咗國際事件。 係啊， 咁樣咧變呢嗰個時候咧，共產黨可能咧就會有啲嘅上邊啊， 嗯， 會有即係你玩大咗，上邊咧會有少少嘅可能會有分裂啊。 我諗咧而家咧都有些少咧，即係我所講嘅咧。文章寫過叫啲港奸咧，又顯咗計，就話俾阿中央聽，你定咧，到時係幾千人啫，佢哋冇膽嘅，即使50万人咧，你一響槍就走曬。到時咧，如果有逃劫咁咧，殺咗20万人咧，個48万人仲企喺度，咁啊嗰陣時係大件事啦。但我話俾你聽，你話咧中國人嘅 DNA 啊嘛， 中國人 呢啲情況 如果 唔會發生。 中國人呢個 DNA 係可以殺咁20000，你都唔走，你企喺度，甚至你自己走埋去衝過去搶槍咧、 啊， 你中國人點會今日？ 喂，六四已經搞掂啦， 係咪先？搞掂咗， 六四搞掂咗啦。因為嗰陣時北京嘅人民咧，就個個唔敢上去，先係白做咗。佢如果佢哋夠膽，邊度仲有今日啫？根本亦冇可能嗰班大哥咁耐仲企喺樹啦，係咪啊？所以冇得講，你話得啱。呢個咧，你講咧。好似講到好危悚咧，其實係好心痛、好深切嘅沉痛嘅，咁係咪先？根本中國人係咁，香港人一樣嘅啫，你砰一聲就清光都是。嗱、 嗯， 而、家我哋咁講，你可能話：，你咁講法咧，即係真係喎。 佢話你放風涼話， 放下真係會死 人咪風涼話先，係嘛？ 呢啲真係會死人，我都話咧會流血嘅。即係有人同我講，今年甲午啊，有啲我啲朋友咧。有啲係升上去自己專門研究，佢又唔係掛牌嘅。喂，今年啊會流血喎，八月，即係你佔中真係會出血啊！ 嗯、 你同唔同意啊？ 我同意， 會流血噶。 係，因為上邊咧係權力鬥爭，係未所見嘅咁激烈，係嘛？咁啊，呢個佔中呢個問題，拗下拗下，咁你睇下跟住嚇，嗰三大學者啊，係會咩？你而家收手咧？佢都會報復噶， 係啊， 跟住你三條友咧，過得兩年，我諗嗰啲大學都唔敢同佢續約。 嗰三位大哥咧，我諗佢而家都係諗緊咧，佢都唔知道係咪自己計錯咗，點解咧？喂，你而家縮又唔得噶喎，變縮頭龜，變縮頭龜。喂，但你上陣咧，真係捐出嚟嘅性命係唔出奇，就算唔係犧牲性命，都會流血。咁呢一个情形，我睇 因为而家呢班咧系叫做太子党， 系 佢唔系胡锦涛同温家宝， 冇错。 太子党咧就出到名咧，就系话成个江山系佢老豆打翻嚟， 系 系嘛， 系 咁啊打翻嚟咧，咁佢觉得而家系佢哋系有呢个天生系权力啊，去继承 系。 咁咧繼承老豆老母，嚟繼承老豆打翻嚟嘅江山 係。 咁老豆當年打江山係咩？叫人民嘅江山。 係。 咁但係而家唔承認有人民嘅咯。 冇人民。 冇人民 為佢服務噶嘛？ 啊， 人民 為佢服務。咁你老豆打個江山翻嚟都係咪人為人民服務？ 而家你知唔知道咧？陶傑，我發覺香港咧好多人，一般人，尤其啲港奸，佢將党同国混淆咗， 佢 系反华势力，其实反共啫，唔系反华，点会反我哋中国人呢？但佢成日党同国拉埋一齐嚟讲， 但系咁都有人信，几十年前啲人唔信啦，系《新生晚报》嗰阵时候，个个都讲噶啦，知噶啦，反共啊，点同反华啊？但系共产党不断讲反华、反共、反华、反共，念下念下嗰啲人就信啦。网络八比一903.com。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沈西成。 这个香港咧吓，唔会太平噶啦。你话你后生嗰阵时，冇讲后生，你而家都好后生。 我老啦。 你话你少年嗰阵时扮周刊，你话嗰阵时香港吓，蹦擦擦， 系 啊，夜夜笙歌，暖风分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 州。汴 州 系， 即系中国人，中国历史上是最繁华、最幸福的时候。 系啊，我度过， 你讲啊， 我哋都经历过。 所以香港不需要有民主， 嗯， 点解啊？因为咧，中国人只需要一个明君， 系 呢个明君系边个？ 就是我哋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咪就系明君咯，系咪？喂，佢成日呢个啲老咗，成日话做咩？你去英国嗰阵时唔要民主，系唔要民主？我认为以中国人嘅 DNA 咧，你系冇资格系学美国、日本、英国咁行议会民主。你所需要嘅只系一个开明，一个好嘅皇帝。我哋香港咧好幸福咧，喺1842年至到1997年咧。就有歷任的英國國王和皇后，或者叫女王，維多利亞是一個好的女王。那呢，我們香港先民是擁有維多利亞女王的時候，大陸那些人慘了，整了個慈禧太后。喂，不恨得那麼多了。當你們大陸的人有個無秦始皇在世的毛澤東，我們香港很幸福地就擁有這個叫佐治六世和這個叫伊麗莎白二世，那吹什麼？你吹不漲啊，行不到，那鬼叫你投胎的時候就沒有投下去深圳河以南嗎？ 現在我看到很有趣的，那些人就覺得奇怪，他說喂，為什麼呢？你哋而家仲要大陸啲朋友仲要講英國人咧，咁變咗好似咧個樣冇咁好咧，你仲要懷念佢咧咁？咁我其實覺得，喂，你有冇諗過點解香港人會懷念 誰念寸草心就報得三春輝？ 點解會諗到 呢啲戲係美德嚟嘅？呢啲 點解會諗個時代係唔諗你哋咧？咁有冇反省？ 咁唔通我諗？啲浮屍啊，五花大綁吹響嗰 呢個中國人有樣 美德嚟嘅飲水師， 反省自己嘅，你講咪啦？佢唔反省，佢嘅錯咧就係你哋錯，我冇錯， 佢冇錯 啊，佢冇錯， 我哋錯嚇，我有咩錯啊？英國錯，英國有咩錯？ 喂，你哋去英國同啲議會傾下偈，去美國同啲國會議員傾下偈咧，就漢奸噶啦啊！又利用反華勢力嘅。 喂，咁你嗰個疑似就嚟做公安部长，走入去美国领事馆。 系系系啊，嗰位仁兄而家坐紧监啦。即系我有时 一有机会，佢都做汉奸啦，系咪先？ 我有时觉得好奇怪，你又讲到你咁叻，而家咁强，点反到你咧？系咪先？即系如果你自己真系做得好，冇人反到你噶。你话喂，你话我唔捞啦，我唔管啦。我跪喺度求你， 佢好虚怯。 系啊，我求你啊，你唔好走啦，你搞得咁好，你走咗我哋唔掂啊。咁点解你咁惊咧？同埋咧，我有啲朋友咧，成日同我讲样嘢咧，我觉得听咗好硬耳。 咩？ 佢又话沈威成，你唔懂噶啦。我话点唔懂？你原文其长。佢话你知唔知道咧？如果而家呢个党冧咗，中国就乱啦，死梗啦，嗰啲反华势力啊！八国联军啊，进京 佢点知？ 唔系，话你第一点知？ 喂，呢个有咩事实证明？ 唔系，仲有、啊、 第二，1948年点解佢唔讲？而家国民党唔冧得噶。而家我哋八年抗战完咗，系要靠蒋委员长啊，系领导国家咧，系恢复元气同建设啊。咁嗰阵时佢唔讲，嗰阵时你又话啊，要共产党改朝换代， 仲有讲，我同佢讲啊，话你共产党 呢啲白痴嚟， 草鞋入嚟。嗰陣時佢乜都唔識嘅，佢都領導到4億人啦，佢都掂。而家咧，台灣有國民黨、民進黨，起碼佢叻啊，佢唔會咁愚蠢啦。點會搞唔掂個13億人民咧？你即係揾嚟講，仲有佢話咧， 佢啲人呢啲咪洗腦咯。 仲有啊，佢話中國唔得噶，你知唔知好難管噶？ 哦，咁啊， 時間佢 唔係喎。喂，你聽翻佢大陸嘅官方名，中國人民黃河流域發源地，勤勞勇敢。 咁啊係啦， 三叫做啊。三千年文化 系啊， 而家点解你话你自己系劣等？ 仲有话佢话咧，人多好难估。我话唔系毛主席讲噶嘛，人多好办事啊嘛，系咪佢讲噶嘛？咪中国地理第一课， 冇错， 中国地大物博，知物产丰盛啊嘛。 系啊， 咁你点会惊冧 咧？ 我仲会谂咧， 除非真系蝗虫夹老鼠啊！ 我话我好讲得好简单嘅，如果咧你而家话同美国佬讲。我唔捞啦，我成个中国俾晒你，美国佬唔敢噶， 唔 敢要噶。 唔要， 但系有个人会要，要乜嘢咧？要个东三省个三个地方，哦、日本佬啊制嘅，你信唔信啦？即系满洲国啊嘛，最多系咁多啦，最多系咁多。 如果你话叫大陆嗰啲人投票啊，叫佢归还日本啊， 哇！啊、 你 话 你 听 我 讲， 你听我好简单， 周 国，全世界冇一个国家食晒你中国，望你中国，望你哋把鬼咩？嗰13亿人点去搞咧？系咪？你唔好吓鬼啦！ 呢、 啊 這个咧，呢个好好嘅话题，就系、是、当初啊呢个中日战争嘅时候咧，有啲人散播叫包括汪精卫，佢真系以为亡国 啊。 其实日本唔想亡你， 系啊系啊， 日本咧就系想军事征服中国之后咧， 冇错。 然后咧，佢喺各地扶植啊一啲亲日嘅高等华人嚟管理。 系 你谂下佢 满洲国嘅试验， 满洲国咧就已经试验到啦。咁佢又揾叫咧满人自 满 自州啊， 自州。 咁咧佢就想咧。其實咧就用武力征服中國之後咧，就用翻而家類似港人治港， 啊、 就做傀儡，然後佢喺嗰個東京遙控啫，係嘛？網絡8-1903多強。 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光明頂， 陶傑、沈西成。 头先讲到边处啊？ 阿 沈庸 啊，头先啊讲到咧，我话咧，中国人咧，而家香港好多人咧就话咧，你千祈唔好搞乱香港，因为搞乱咗咧，共产党唔掂咧，中国就亡国噶啦，就八国联军噶啦。 呢个冇逻辑，点会八国 使咗？即系意思啊，即系外患入侵啦，就我哋香中国咧又翻翻到以前。 你估你而家中国啊，好多人想入侵你咩？使咩派兵啊？你都已经俾人入侵咗啦，系咪先？你喺麦当劳啊，系嘛？喂，公布業績120多億，舊年係嘛？其中咧有差唔多三分一係美國賺，咁你大陸都有得俾佢賺啦。咁而家又喺度一路喺度洗麥當勞，你洗麥當勞做咩啫？麥當勞用嗰啲肉係喺邊度攞嘅啫？嗰間叫喜福，講到明係上海攞噶嘛？ 係咯， 係嘛？喂，佢喺度開，佢梗係就地取材攞你大陸嗰啲啦。 係啊，唔幫佢美國運過嚟咩？ 啊，佢點會喺美國運嗰啲出貨過嚟？美國運過嚟你就唔止咁嘅價錢啦，老襯係咪啊？你喺度鬧咩？鬧咩麥當勞啊？關我麥當勞差事啊？ 我最近 喂，你而家香港嗰啲藥品檢測啊，都話同大陸一樣啦，趌咩啫？大陸食得過時，點解你唔食得？大菌食細菌， 其實 中港一體化 緊要嘅喎。 喂，而家嗰啲咩肉有冇過時？呢啲全部係美國佬鬼佬話嘅，呢啲叫普世價值觀。你大陸都話唔用普世價值觀，唔用普世嗰啲肉有冇臭先？ 我覺得喎， 有冇食落肚食死你先？ 唔會嘅喎，真係過時咧，少少 梗 係 啦， 唔怕嘅。 你話話唔怕？ 唔怕， 你話以前啊，喺上海啊，或者香港嗰啲啊，有個嗰啲沙，有嗰啲咁嘅，嗰啲用嗰啲沙櫃啊，食完嗰啲隔夜餸擺喺度。 我喺上海有用過沙櫃， 擺幾日，有冇過時啊？ 冇， 邊度有呢個觀念？過咩時啊？啊喂，喺嗰啲菜市場嗰度咧買嘢，冇話過唔過時。 冇嘅， 你而家俾鬼佬教壞你啫嘛？咩叫過時？過時會食死啊！ 我 真係好笑， 有個朋友啊，傳一段微博俾我，覺得好有意思。佢話中國同美國啊，佢話咧美國佬啊精到不得了。佢係講原來美國咧，你唔知道咧，有81間咧孔教學校，嚴習我哋咧中國嘅儒家精華咧係好嘅，又學《孫子兵法》，佢將我哋中國嘅好嘢佢又學。就叫我哋咧啲中國人嚟咧，大陸啲強國人去到美國咧，學乜嘢咧？學買 LV 啊，買奢侈品，學曬嗰啲壞嘢翻去。其實啦，佢已經侵略緊你啦，佢使乜要打你啊？ 你侵略咗啦，法國已經咧， 使乜嘢？佢用呢樣嘢咧荼毒你得啦，仲使乜揾槍嚟打你啫？ 係打你都老襯啦，我啲命矜貴啊，係嘛？我點會同你冚啊？而家《孫子兵法》最高叫做不戰不屈人之兵， 冇錯啦。唔使打嘅， 喂！战争嘅目的系咩？当年日本侵华都系为经济利益啫嘛， 冇错， 系嘛？我既然达到咗个目的，我使咩用战争嘅手段 啫？啊！我想问阿陶杰啦，你有冇睇嗰本啊高华教授写嘅历史书啊？有冇睇啊？嗰本嘢咧，唔知叫太阳乜嘢嘢咧？我朋友话俾我听，這个教授咧，湖南大学教授已经过咗身啦。佢呢一本历史咧，讲近代史咧，中国睇咗咧就惨啦。佢系将咧共产党啊嗰啲唔好嘅地方全部讲晒出嚟，即系话咧 好多嘅战役，中日打仗咧，都系蒋介石嘅国民 打 嘅。佢个平型关战役咧，夸张得好犀利啊！即系其中一个环节系佢去打， 嗰系林彪啫噃， 系啦，唔系林彪，其实就唔系佢打嘅。咁咪冚唪唥有晒啲根据出嚟。你睇完之后咧，佢话就算啊，佢话日本改历史。他说你中国改的历史还紧要， 当然紧要了， 还紧要，他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你就将人家打仗的功绩给了自己，就贬低了这个蒋介石。他最近那个郭伯川以前的国防部长台湾，就七七事变回去参加的纪念，想着找，你知道国民党有人想跟共产党做friend嘛，咁啊谂住一齐主持嗰个啊会啊，嗰位郭老先生咧系军人嚟，佢睇到啲资料啊，完全失实嘅，拍台话点解冇咗我哋蒋委员长个名咧，搞到非常之尴尬。 咁你台湾国民党，你应该做一个叫八年抗战史实嘅网页啊，你有冇自己做咧？ 我又唔知 道，你整一个简体啊，系嘛？咁你自己马英九亦系一个暗春啊， 所以我就觉得咧。點解咧？嗰啲共產黨咧可以領導得咁耐咧？其實好多人一來奴性，一來愚蠢，一來又冇膽。你知唔知奴才就冇膽咁啊？你講都唔敢講，話打啦。 又蠢又懶，又唔肯去自己去讀歷史。 仲有啊，你連講都唔敢講，唔好話去打啦。 啊， 我哋衰到極唔敢打都識講啊！你連講都唔敢講，仲叫人唔好講。 講嗰個你仲鬧人。咁啊，抵你俾人奴役啦，老老实实。唉，我好开心，所以呢个证呢近日证明咗我十几年前喺隔篱台讲，我话中国人呢个民族 系啱嘅， 个 DNA 咧系唔好，你唔好同西方比，你系未够呢个班次， 未够班， 系嘛？你渣就系渣，因为嗰阵时本人啱啱由英国翻嚟，对唔住， 所以我系好多人认为 小弟认为 宋英 吓，系嘛？我宋英其实唔系，诶，而家知啊。系嘛？ 有人话咧，我嗰间系崇日，我真系睇到日本人有好多嘢咧。 个崇日又崇日又点先？喂，点解唔可以崇日先？ 佢哋即系你一 崇 日汉奸啦， 叫做崇 你英奸，我日奸。你知唔知啊？你系英奸，因为点解咧？ 喂，奸得过你嗰啲高官将啲财产拱晒移晒过去美国。 我咧近日咧就喺度谂咗一样嘢咧，就唔知对唔对。咁你睇下咧，我哋香港有親嗰啲咧，對啊中央表示不滿嗰啲行為啊、示威啊、行動咧，就例冇咧，我哋啲名人，尤其娛樂界名人咧， 黎不傑，所以嗰啲要上去揾食。 唔係黎不傑，咁咧我識得一個名人咧，我問佢啊，喂你點解唔出聲？佢點同我講？ 佢一九八九年喺跑馬地個民主咩咩中華衰。碎过一次啊！大家跟住要几耐要洗底啊？ 兄弟，我要揾奶粉钱啊嘛！佢当然即系佢意思，我要上去揾人仔。 系 咁，你话啦，你睇到咁嘅情形，喂，你今时今日你哋有名，就真系你香港帮你。我唔系叫你去反，你出下声啊！有冇人出声？好啦，而家分咗三种，一种咧最激、最有良知嘅黄秋生。佢起碼講啊，有一種咧唔出聲，唔表示任何意見，嗰啲巨星 superstar。第三種咧，又唔係巨星， 幫口 不紅不紅不黑，做咗政協嘅，做咗政協嘅， 政協都冇得做啊！ 唔係有做政協嘅，佢就叫你哋唔好佔足，話你哋蠢啊，唔好搞亂個做。喂， 咪有啲唔出聲嘅，譬如阿劉德華嗰啲都好好嘅，唔出聲。 因為我講劉德華、周潤發 唔出聲已經好嘅啦，係啊係 啊。有啲咧唔係 你叫佢出聲，佢話我唔識啊啲政治。 佢有啲人要出聲， 我就我個專業係做戲嘅啫， 我 唔識嘅政治。 我做訊問， 唔好話做訊問，呢個我專業係演藝啊。 我唔 政治唔係我個科，對唔住。 好似你最近寫嗰篇文章咧，就非常多人睇嘅，就講乜嘢咧？你以為唔講政治，政治日日都纏住你喎。 而家就係 啊，係咪啊？你話喂唔關我事，就係關 我都爭政治， 係嘛？我爭政治，但係政治跟住你。 而家咪跟住你。你谂下 呢篇文章好啊！ 喂，大佬，你话你唔想政唔中意政治， 过得年龄，你嗰间细铺头卖紧日本时装，人哋就加你五成租，系咪政治啊？阿姐、阿婶，系嘛？呢啲系咪政治啊？ 系啊！ 你唔可以话呢个市场经济，呢个市场呢个咩市场经济？呢个叫房地产市场经济。咁点解房地产市场经济系可以见到你搵多两个钱，就即刻嗱嗱声加你五成啊？ 系， 系嘛？因为呢个系房地产霸权。房地产怎会形成霸权呢？因为那几大地产商在上面跟这个所谓的阿爷已经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那是不是政治啊？傻婆， 今天呢我收到一个朋友呢一个 WhatsApp 送了一首歌给我，那首歌呢叫嗯，那就由延空法师呢就独白，刘先生德华就填词，又填得几好噶。其中有句咧，我睇咗咧，我觉得佢填得相当好。吓、啊，佢嗰句嘢点讲咧？佢话咧，再劳嘅方言咧，却逃不过天眼。 嗯， 佢明噶。系，你唔好话刘生唔明，佢明。不过佢暂时咧，我相信咧，即系佢嘅职业就系演艺咧，暂时唔出得声住嘅啫。但佢写咗出嚟，吓职业心声啊嘛，有诸来必迎诸外啊嘛。但我相信咧，佢有日都可能会发声，希望啦吓。 嗯，咁既然话唔讨厌政治，嗰啲反占中你都唔会签名咯，两边都唔签咯。系嘛？ 咁啊， 到时你嗌到有人嗌占中啊，你咪凭你嗰个独立嘅思考力去决定你去占定唔占咯。 阿陶杰，反占中个票数咧，我觉得咧必然超过71万，100万都唔出奇，因为你3岁 B B 都可以签名，咁有乜法子会唔？即系啲肯定多过你噶，系咪先？呢个肯定啊嘛，但问题就系话咧，有冇公信力啫？佢笑你占中。是没有公信力，他又何尝有呢？喂，自由行那些，你有没有看新闻呢？有个女仔，她占了反占中，那个记者就传问她，小姐啊，你知不知道什么事叫占中啊？什么回事啊？喂，你连占中不知道什么回事，你又签了反占中？ 为什么那些人这么蠢啊？ 我见到喂，我哋中国仲有咁蠢？ 如果你签咗嗰张，嗰张嘢其实系卖咗佢落去做鸡，咁佢都签。 系啊，喂，你会发觉喂，原来我哋中国人 喂望多两眼啊，系嘛？你签占中又好，反占中又望下嗰张嘢。 我晕， 卖你去做鸡，你都签咩？系咪先？ 佢都唔知乜嘢，佢签我啊！佢仲问翻个记者什么事？你话啦，咁个人呢样有冇公信力咧？ 唔係我同啲外國朋友傾偈，佢哋都話： 喂，你有反華勢力啊！你唔好同反華勢力傾。 我最好嗰啲朋友，佢最傾得嘅咧， 就反華勢力， 就係外國人， 係即係反華勢力， 真係係嘛？我而家啲中國人朋友越嚟越少，嚇西方朋友咧越嚟越多，因為大家啱傾，一講邏輯啊，同埋講呢啲叫做文化品味啊，對唔住啊，係嘛？ 唔係啊，我 呢啲係我自己揀朋友嘅，做朋友嘅原。 西方朋友越嚟越多，我话俾你听咧，近三个月唔系啊，我越嚟越冇朋友，除咗陶杰一两个之外， 日本朋友都有嘅。 日本朋友咧，佢唔理，佢话你点解你哋唔行动咧？ 我日本人咁问， 系啊， 系啊，咁啊，网络8-1903.com，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沈西成， 仲有一种咧讲法就系，而家美国妒忌啊， 吓 我哋中国强大呢啲低 B 嘅说话，你点知道美国妒忌咧系一种心底里边嘅一种情绪嚟？嗱，你话你沈西成咁大个仔有冇妒忌啊？我陶杰有冇妒忌？佢话有，我唔知道你有冇，但系妒忌嘅人系我唔会讲出嚟嘅，我唔会话俾你听。喂，我好妒忌系黄秋生嘅，因为佢个样咁似我，但系佢而家咁红啊，我唔会咁讲啊。既然我唔讲，咁你点知咧？ 系啦， 你点知我妒忌系黄秋生？ 佢估啊嘛， 佢估啊，哇！如果估啊，如果我够估啊，你咁估好好得人惊嘅喎。 我 估啊，我行落街，我是但估你系强奸犯，我估嗰个你系杀过人，咁我系拉得人嘅。 唔系，我同嗰啲朋友讲，哦，你又当反华势力妒忌你啊？你做好你自己， 把 人哋妒忌。 如果是咁嘅逻辑嘅话，咁你而家喺度反日， 安倍可唔可以叫日本文部省下令，叫全个日本嘅教师去话俾啲学生听，话其实我哋嘅日本人个 DNA 咁优秀，我哋脱亚入欧成功，我哋行出嚟喺欧洲系被视为一等公民，我哋咧行出去嗰个社会买嘢又好，旅行又好，咁宁静，咁斯文。所以呢我哋得到呢全世界嘅尊重。而呢佢哋隔离一海之隔嗰个呢就得唔到。虽然佢哋好有钱，所以佢哋妒忌我哋。所以佢七七呢就成日纪念呢啲反日做呢啲反日嘅纪念。咁得唔得？冇意思。 冇意思，冇意思。 好吧，喂，咁英国佬啊够可以话。在香港都可以说 你那七亿人六七十年代的妒忌香港。这些是 很幼稚的推论的。 妒忌在很多年前八十年代我承认跟日本的朋友尤其驻守 日本有没有 是那些读卖新闻招日新闻的朋友就很熟的。 人家会不会这样想 的那段时间我们六四嘛。咁我哋香港人咧就拍台拍凳啊，大大声嘈。咁我又系咁讲啦。嗰阵时我年纪轻啲，我哋个朋友即系日本人，佢而家做咗大学教授。嗰阵时咧就系读埋新闻嘅特派员驻守香港。佢问我啦，佢话阿先生，你讲咁多，咁点解你唔会行动咧？ 系啊系啊。 哎呀，我当我窒咗，我先发觉咧，原来日本人嘅民族优秀， 日本好犀利嘅。 点解你唔喐？不会行动，你得个讲字，你有意思，你咪得个讲字。咁我想话俾咧呢位宾本先生听咧，夏马摩多神听咧，而家讲都唔有人唔敢讲，仲要讲到歪理添啦。唔系你冇行动，连讲都唔敢讲啊！而家香港你知唔知系咪先？唔敢讲啊！又如果讲真都歪理。 人咧个心睇唔起中国人，十之有九我哋听啊。 你如果 佢太了解啦。 你就话啊呢个崇日唔系嘅，你真系谂真下啦，而家唔系有冇行动啦，唔好讲啦，唔敢啦，讲都唔敢讲，要讲咧系讲啲歪曲。 佢话我都唔我拥护中国，我点解要讲一啲反对？ 系 咪呢叫 make believe？ 仲有啊，有个人同我辩论咧，朋友啊，佢辩论到佢唔敢讲错啦，佢唔敢即系输咗啦，佢点讲咧？喂！我都好爱中国，我都唔爱党。哇！你啱啱先将党国两个。意念混淆晒，系咪先？我够爱中国啦，中国人点会唔爱中国啫？只不过我对呢个党，我觉得佢做得冇个提意见咁都唔得， 唔得噶， 就唔得噶。 反右嗰阵时就五十万人， 唔系而家你就话我哋 政治迫害， 叛国系咪先？我冇话要卖国啊嘛，喂， 卖你冇资格卖， 唔系你一个共产党， 我都想卖啊， 系一， 我想卖港啊， 系咪？ 我想将香港岛咧卖作价。五十亿就卖俾日本啊！你过水俾我得。 如果我有， 如果我有权签字，我买，我买买，点解唔买钱？做咩唔搵？ 我即系话咧，一个国家等于一个大企业，一个管家即系 CEO， 你唔好，我哋有人嚟推翻你去换啊嘛，换一个好啲。你做得好，我继续做，就咁简单啫嘛，系咪先？边度会唔会卖国换国？ 反智啊嘛！ 唉，真系，所以话咧，而家搞到咧，唔好啊，即系唔好行动。讲都唔得噶啦，就嚟冇得讲添嘛，讲埋呢一轮。 紧要啊，沈庸你啊出世得早，叫上咗岸啦，唔使惊啊。 我唔系， 啲女又生性，即系你个女啊，唔系你嗰条啊，你个千金啊。 唔系我女都好生性， 生性， 我都好生性， 生性。 唔系真系，不过我哋都咁嘅年纪咧，其实系冇乜所谓啦，乜都讲啦。 不过而家嗰啲廿几岁真系惨 惨啦，我就觉得嗰啲下一代点？怎么搞呢？如果这样下去是吧，我们没所谓。 他又说你不肯搏，不肯做事，做事，这个厨房你又不肯洗碗。即是如果你好像以前六十年代肯送外卖，肯洗碗就可以了。 但现在真的是下一代怎么搞呢？这样下去，我们又没什么所谓，说就说，你不喜欢，那就没所谓，自己说心里面的话，对不对？是人都希望中国好，有谁说不希望中国好，不方想中国恢复回慈禧太后后 面。慈禧太后那时不是说不好。 慈禧太后之后那段时期。 慈禧太后 好 像很有文化，慈禧太后那时你想想，这个叫张之洞左宗棠，这个叫沈家本。哇，好多人才喎！曾國藩、李鴻章， 呢、這个 起码军阀啲人写手字都好都似样啦、啊。 军阀之后咧，佢唔掂。我最近咧睇咗萧若元嗰本啊历史书，你有冇睇？ 我冇啊。 吓、啊，讲得几好，讲得唔错、啊。佢讲得有，佢有佢嘅 point 嘛。佢都话咧。清朝是一个好的王朝嚟， 系啊，唔错噶， 系嘛？佢话你 比起明朝实在好得多咯。 佢你哋唔好 闹，系差啫、啊。初头系文字狱康雍乾残忍， 咁唔错噶。 到咗嘉庆之后收敛，道光咧、 啊、 就系一个好皇帝。 系啊，唔曳噶。你唔好当我清朝咁话佢乜嘢衰啊，其实唔系。咸丰 咧就都做咗十年咧，都几好嘅。咁啊，同治咧就啊。天花呢、這个叫花柳咧，早死咗。 系咪真系花柳 咧？水系生花柳，生花柳咧就 光 水咧，因为慈禧太后中佢啊，系、嗯、唯一佢生嗰个仔。 系啊系。 慈禧太后二十八岁就守寡，嗰、那个咸丰皇帝死咗，佢得呢个仔咧，细路仔咧系得个五岁，佢一路中。中到咧太监咧又带佢去搞基，又叫佢去嫖妓，搞到咧全身烂晒，就死咗之后咧，于是慈禧太后吸收教训、嗯，就将个外甥光绪就严管啦。佢惊光绪就变咗另一个同志。 嗯， 咁点知又唔好彩，光绪咧天生肾亏， 系， 同埋全身咧又系，佢虽然又唔系话佢好色嗰只、嗯，但系咧病啊，呢啲系只能够讲啊，中国嘅国运系非常之差。啊、好啦，今日差唔多啦，多谢 阿沈哥， 得闲成日上嚟啦。 好啊， 下星期一晚十一点再会。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星期一晚继续决战光明顶。